中开放，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，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，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。手牵紧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，充满阳光。并蒂的花儿竞相开放，碧绿的鸟儿展翅飞。迎着那长征路上战斗的风雨，为祖国贡献出青春和力量。啊，携手前进，携手前进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，充满阳光。生活充满阳光。